爱总是自言自语，对手都是回忆，看不出什么结局，自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何必。 我们来听歌手谭维维在《我是歌手》的第三季当中曾演唱的一首歌，《也许明天》。 爱一望无际，看不见终点在哪里，深邃与心 是。

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一点到两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

想过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时光走走走走溜溜，也夜夜不回头，每天勤劳太多。哎呦，那个时候，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们一起手牵手。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《朋友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到两点，欢迎您继续回来听老歌。 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再回头，为寂寞挥挥手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。 过太多苦。